心灵，也换不回来。大买卖到最后都是我欠你的债。

太苦 十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。